在三一人民起义98周年之际，朝鲜基督教联盟中央委员会和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3月1号发表了共同协议书。共同协议书指出，1919年3月1号是个历史性日子，为了恢复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剥夺的国家和民族的主权，我们民族一致动员起来，燃起了反日爱国抗争的烈火。三一独立万岁游行示威是一场群众性人民起义，向全世界大大显示了我们民族抵抗外部势力的殖民统治与高压统治的自主精神和要争取国家独立的坚强不屈的意志与气概。三一人民起义爆发后已过去了近一个世纪，但是至今仍有外部势力严重的威胁我们民族的安全与和平。我们民族面临着一项重要课题，即要继承曾在三一人民起义时高度发扬的民族自主精神，由我们民族自己来联合力量去坚决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民族安全，铺平北南关系改善的大道。共同协议书接着强调，在三一人民起义98周年之际，朝鲜基督教联盟中央委员会和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决心要为反对侵略性的外部势力、维护民族自主与和平、开创祖国统一的新局面而献身奋斗，并表明意志如下。一、朝鲜基督教联盟中央委员会和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将大力开展运动，以索取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向我们民族所犯下的兴奴犯罪等种种罪恶行为的谢罪和赔偿，迫使日本立即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歪曲历史、企图抢夺独岛、修改和平宪法、增强自卫队武力等活动，抵制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和再度侵略阴谋活动。二、朝鲜基督教联盟中央委员会和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坚决反对各种伙同外部势力举行的侵略战争演习，并将为我们民族的自主与和平统一而做出一切努力。三、朝鲜基督教联盟中央委员会和韩国基督教教会协议会为了由我们民族自己来联合力量打开北南关系改善和自主统一的转折局面而积极展开声援活动，当前为了北方和南方共同纪念三一人民起义100周年而做出积极努力，以使北南宗教人会议在尽早的10日内举行。